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75点，跌200点，成交金额8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0点，升13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5.5，跌5毫，阿里巴巴265.4，升2蚊，友邦保险76.15，跌8.5毫，中国平安79.45，跌6.5毫。美团点评234.6，跌2.4，小米集团20.05，跌0.5毫，汇丰控股30.00，跌8毫，盈富基金24.08，跌2毫，建设银行5.01，跌6仙，东远教育新上市报6.2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984，瑞士法郎8.399，澳元5.514，加元5.803，新西兰元5.107，欧元9.0587，每百日元对港元7.3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9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740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16美元，卖出188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告示打道一带的交通线。刚才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方向，跟着道路知道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是走了，不过都多车了，龙尾去到演艺学院附近的。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繁忙，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塞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芜湖街。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铜锣湾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嘉陵径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宏丰台。湾仔北嗰度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啊，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去到10月1日中午12点，咁啊湾仔北嗰边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分别有封路措施噶。九龙方面啊，而家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多车啊，龙尾近苏亚道。深水埗海坛街、钦州街交界咧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咁嗰度交通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学校课程专责小组出咗一份嘅最终报告啦。高中通识科咧，系咪真系唔做必修嘅话，就会少啲后生仔参加啲社会事件？教协嘅张瑞辉， 政府唔好将佢自己一啲嘅施政失误就归咎咗喺教育界入边。 教联会嘅邓飞， 有咗通识科之后咧，比起以前嘅世代嘅青少年，佢系早咗去启蒙佢对社会时事嘅触觉同埋兴趣。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嗱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9月2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香港民意研究所就住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是不是应该留任立法会就进行了民意调查。今天就宣布结果了。结果就显示民主派的支持者支持民主派留任的人有 47.1%， 认为应该离开的就是有 45.8%。两者都未能够超过一半，未超过民主派所设定的门槛嘅，咁咧就系民主党嘅主席胡志伟啦，咁连同咧头先讲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啦，同埋咧就系遵从呢个民调嘅一众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咧，今日就开记者会啦，就讲到话民意调查显示咧去同留嘅比例都唔过半，就需要作出一个政治判断，而最终咧就系佢哋咧就系宣布咧系希望可以留翻喺议会嗰度紧守议会战线嘅，咁所以咧见到咧就系有14名嘅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啦，包括系民主党啦、公民党啦，以及系张超雄啊、毛孟静等等咧，几名14名议员咧就决定系遵从呢个民调咧，就系留喺议会。咁之后咧就再有呢个专业议政，亦都系发表咗声明啦。咁就话会留任噶，连同埋咧系郑松泰同埋医学界嘅陈佩贤咧。咁嚟紧嗰一年嘅立法会咧，将会有非建制派嘅议席咧系有21席。咁至于咧系朱海迪同埋陈志全咧，咁早前已经话咧就唔会留任噶啦。佢哋寻日咧已经向立法会嘅秘书处咁就发咗信，咁就话咧系九月之后啦，咁就唔会再担任立法会议员。而咧公民党嘅陈淑庄咧，今日咧亦都系表示以个人理由咧就唔会留任，同埋咧退出公民党。换言之咧，嚟紧嗰一届嘅立法会咧，咁将会有3名嘅民主派议员咧系离任噶。咁换言之咧，嚟紧呢一年咧，咁啊非建制派会有21席啦，建制派咧就会有41席啦。咁就出现一个咁样嘅政治环境。今日咧喺记者会上面啦，民主党嘅主席胡志伟亦都系新任嘅民主派会议嘅召集人啦。咁佢就话，支持者意见系纷纭噶，无论点样做咧，大家都未必乐意接受。咁但系强调到咧，系考虑到留任比离开系更加有意义，亦都可以咧拖慢政府通过恶法，同时亦都令到民间议会同埋国际战线互相补充，形容系咧两难两害取其轻。好啦，各位听众，唔知大家同唔同意今次民主派呢个嘅决定咧？吓，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29号朝早9:09，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警队修订警察通例入边传媒代表嘅定义，佢强调唔系打压新闻自由。 警队采取咗呢个，我又觉得系一个都相对好客观、好开放、好一视同仁嘅平台啊，并不存在话警队要去打压新闻自由。而是透過呢個政府新聞處嘅新聞發布系統，咁佢亦都有佢一套嘅機制，點樣可以納入傳媒咧入去呢個系統嗰度？ 11:30，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早前委托机构进行民调，决定议会去留，支持和反对留任的受访者都不过半，议员自行决定去留。民主党主席胡志伟： 门槛是没有过渡，我们是作出我们自己的政治判断，希望能够紧守这条议会的战线，是令到我们可以继续为民发声，阻止住所有恶法进展的速度。 参与民调的陈淑庄说，因为个人原因选择不再续任，并且退出公民党。 在这个疫情期间，刚刚早几个星期，我终于可以跟我妈咪毫无拘束地吃一个 brunch，我太多年未試過了，無論是身體和家人的時間，我覺得可能我都不太對得他們住，我覺得是一個時候要休息。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我是歡迎議員是繼續履行他們憲制責任，繼續為我們議會去監察政府，去做好政黨的工作。 下午2:00，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輸入個案。2:30，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油尖旺区议会会议上面回应早前示威中孕妇倒地和制服女童事件，他说已经交投诉警察课处理。 我们非常重视保护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安全和权益，现场是非常危险亦都变化多端，在有需要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用最低所需的武力去处理事件。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傾緊就是民意調查就顯示是民主派的支持者就是未有一個過半數就是支持這個的民主派議員是留任的，不過呢就要去到民主派的議員作出一個政治決定就決定留任了。現在就是剛才都說了，就是有總共有21名的非建制派的議員是會留任的，而這個的民意調查就是在9月的21至26號是進行的，就是民主派咧就是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进行嘅呢个调查嚟噶，咁之前咧都系引起咗好多嘅争议同埋讨论啦吓，咁有啲嘅人就认为咧系因为今次系人大常委决定呢个立法会咧系继续去履行职责啦，咁所以咧就认为个授权咧就并非来自人民啦，咁所以咧亦都引起咗好多嘅争议。今次民主派咧就系决定留任。各位有咩嘅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对于佢哋留任之后有咩嘅工作，有咩嘅期望呢？亦都欢迎打嚟呢1872311同我哋倾下㗎。电话旁边就请嚟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啊。林卓廷你好。 陆先生你好。 你好啊。嗱，今次嗱头先都讲啦，个民意调查系显示民主派嘅支持者系支持留任嘅咧，就系47.1%，咁系未过半数噶。咁于是民主派就要做一个政治决定，决定留任。点解喺未过半数、未达门槛嘅情况之下，都有一个决定系决定留任呢？ 其实我哋最初头就去留嘅争议咧，系听咗市民嘅最强嘅声音，就希望我哋用民调或者公投嘅方式去处理。咁我哋考虑过公投嘅情况咧，确实喺咁短嘅时间系好困难，系做得到啦。咁所以我哋就委托咗阿钟庭耀博士去帮我哋做呢个民调。而阿钟博士原先设计个门槛咧系好高嘅，即系要三分二嘅人要我哋走咧，我哋先至走嘅。咁我哋觉得呢个门槛似乎即系太过难做得到啊，咁啊亦都会有好多质疑。咁所以我哋自己就决定将个门槛咧，我哋用我哋嘅酌情权调低到，只要有一半人要我哋走，我哋就走啦。咁现在咧就留嘅比率系47.1%啦。支持我哋唔留嘅就係45.8%。咁其实我哋睇到係个差异係好細嘅。咁係个民意係好分歧啦。咁呢个就根据我哋过往定呢个民调嗰个做法呢，阿钟庭耀博士嗰个设计呢就话，如果係咁悬殊嘅状况呢，就交返俾我哋民主派议员做一个政治嘅决定啦。咁大家知道我哋咁多位参与民调嘅议员同事呢，其实都系认为议会嘅战线呢 是不容有失的，应该坚守到底。加埋嚟紧咧，有几个好重要的工作，我哋一定要喺议会嗰个战线系要顶住咯。包括系第一，大湾区嘅投票同埋重启嘅选举啦。第二咧就系、是、建制派系而家密锣紧鼓，想动用权力及特权条例去清算成个反送中运动。而我哋亦都系好希望利用呢个议会嘅平台咧。是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他是同中央政府要去盡快釋放在內地被囚禁的12位香港的朋友啦。咁即係仲有其他的法例惡法，我哋都需要頂住。所以他認為個議會戰線係一定要守住，所以我最終。是共同做了呢个政治的决定啦。 嗯 ,OK。咁但係即係头先都讲啦，今次係睇民主派嘅支持者嗰个嘅支持留任同反对留任嗰个比例去到去到作呢个决定啦。咁但係譬如再睇富少少啊，即係睇返今次呢，因为做咗2000多个嘅访问㗎。咁睇埋即係整体嗰个嘅比率呢，反對留任咧係超過50%嘅，咁同埋咧就係傾向民主派、中間派同埋建制派反對留任咧，都係比支持留任嗰個嘅差距咧係比較大一啲嘅。即係當然啦，呢啲唔係你哋，未必係你哋嘅支持者嚇，可能以往嘅選舉未必係投票俾你哋嘅。咁但係的確見到咧，即係除咗民主派支持者係可能略為支持多少少之外。整体来讲或者其他组别来讲是反对的多少少，怎么理解呢？ 我们看到呢，是建制派的支持者是比较一面倒的态度的，是有72%人呢是反对我们留任，而支持我们留任呢只有18%的。咁其实呢个都可以理解嘅，你譬如何君尧嘅支持者冇理由支持林卓廷留任立法会㗎嘛，係咪？他哋想我哋全面係撤出議會，甚至係要我哋坐監嘅，有啲人係最極端嗰啲。咁我哋嘅民意嘅授權呢，原先呢係嚟自我哋嘅支持者嘅。咁所以鍾庭耀博士去設計今次嗰個民調嘅計算嘅方法嘅時候呢，佢就認為我哋嗰、那個民意授權既然係源自於我哋嘅支持者，所以我哋應該呢就問翻自己支持者嘅意見，去決定留同埋走咯。咁所以我哋最終就亦都考慮到鍾博士嘅另一個門檻，就話喂，我哋不如考慮全港受訪者，不論佢嘅政治傾向，佢個決定係點啦咁樣。咁我哋當時亦都估計咧，其實建制派嘅支持者會有大量咧。是会要我们离开议会，而我们觉得听从建制派支持者的意见是最终离开议会呢，我觉得是很难跟市民交代，所以我是没有接受鍾博士第二个门槛的建议咯。 是，但是即你刚才都说了，即倾向民主派的受访者啊，反对留任的比例都是傾向比較高少少，48.1%，比支持留任是高出4%。咁即當然支持佢係話自己民主派，但就未必是你哋嘅支持者啦。咁但係睇嚟即係嗰個陣營嗰個嘅分歧啊分裂係有啲明顯嘅，係嘛？ 我唔會用分裂去形容啦，係確實有唔同意見嘅。我哋喺記者會上都強調啦，今次並唔係一個原則上嘅分歧，係策略上有唔同嘅睇法。其實我哋咁耐香港嘅民主運動咧，好多時候就策略方面咧，大家都有自己嘅意見，我哋應該係互相尊重咯。咁耐我哋運動之所以能夠延續咧，都係因為我哋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個精神。是让我们的运动能够团结最大多数。我们希望今次听从了当时最多市民甚至是很多初选胜出的朋友的意见，做一个民调解决这个争议。我们希望日后呢就最重要大家就窗口对外。因为接下来呢我们预计呢这个政府呢对我们香港人的打压呢只会是越来越严厉的。 Okay.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团结对外咯。 系你就话希望去到紧守议会嘅战线啦，头先都讲咗一啲嘅工作要做啦。咁但系点样睇而家嗰个议会形势咧？因为头先讲啦，朱海迪、陈志全同埋陈淑庄咧，都会喺嚟紧呢一年咧系离任嘅。咁变咗咧就系非建制派咧，即系民主派得翻19席啦，再加埋郑松泰、陈佩贤得21席，非建制派啫。咁、那个形势咧系比以前系进一步系减弱嘅。担唔担心系个力量、那个抗争嘅力量会细咗咧？ 几位同事离开议会咧，确实会令到我哋整体个力量系薄弱咗嘅。咁我哋留守议会嘅朋友咧，一定要系更加尽最大最大嘅努力，系顶住各种嘅恶法啦，每人要跑多好多步啦。咁呢个我哋其实有晒心理准备，嚟紧一年嘅议会咧，系香港立法会或者立法局历史上面咧最凶险嘅一年，我哋系完全知道嘅。不过我哋觉得呢个系嘅责任，我哋要尽力守住呢条即系纵使好艰难嘅战线啦。 嗯，咁但系即系当人数再少咗一啲嘅时候，会唔会再调整你哋嘅议会嘅策略咧？譬如话有啲人都希望啊留任嘅议员咧系用更加大嘅力度咧去到抗争啊，即系譬如喺啲民生议案咧都去到做一啲嘅阻碍啦吓，或者系反抗政府啦，又或者系多一啲嘅肢体啊嘅啲抗争啊，你哋点睇咧？ 我哋要睇翻具体嘅议题啦，有需要去用最大嘅抗争力度，我哋会义无反顾啊。咁但系你话系咪民生议题，我哋全面都要去阻挠咧？我觉得唔可能系咁样嘅。譬如政府话要全民派10,000元或者20,000元，我点解要阻止啫？现在个政府你摆咁多钱喺库房，佢咪赚一路喺度谂啲大白象工程系嘛？我哋冇可能就话我哋眯埋对眼，就无论乜嘢嘅议题，我哋都投反对票。我觉得咁样系好难同市民交代喎。 嗯，好啦，今次咧就系你哋决定留任立法会啦吓，咁而咧就系有议员系离任啦，咁而咧亦都系成个民主派嘅阵营咧，因为今次去留嘅问题咧都出现咗好多分歧。你觉得嚟紧嘅时间点样去做一啲议会内外嘅一啲连结或者系修补分裂嘅一啲工作咧？ 我头先开完记者会之后呢，随即就打电话俾咗阿刘永康先生，佢亦都系新界东出选嘅素人嚟嘅。咁我亦都转达咗我哋民主阵营系希望尽快嘅时间呢，同一班年轻嘅朋友可唔可以坐低倾一倾，嚟緊有啲乜嘢嘅合作嘅平台可以建立，同埋大家对议会内外嚟緊嘅運動嘅形勢啊，抗爭嘅合作啊，啊可唔可以盡快交流意見，聽聽佢哋有乜嘢嘅睇法？咁我哋相信咧，其實嚟緊唔係淨係議會戰線一條，我哋要努力抗爭啦。其他嘅戰線，我哋亦都要互相扶持協作啦。咁所以呢個工作係我哋密鑼緊鼓係進行當中嘅。 暂时有冇啲咩策略方向啊？譬如话之前有啲人都建议话，不如将一啲初选胜出者都系纳入埋你哋嘅议员办公室入边啊，做一啲即系所谓影子角色啊，咁样呢啲系咪都系一个可以探讨嘅方向咧？ 呢个我听到佢哋好多当选嘅素人都有即系自然不同嘅睇法对呢个建议，咁所以我哋无论乜嘢建议都好啦。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坐低，大家系详细去探讨啦。咁总之能够帮到个运动，我哋尽力守住几条战线嘅，我哋一定用最开放嘅态度去思量嘅。 嗯，记得嗰啲支持系离开议会嘅一啲声音咧。就有一個嘅論點嘅，咁就係話其實杯葛議會咧可以做到一個壓力嘅效果，可以迫使咧政府可以盡快去到回復翻重啟翻選舉。咁而家你哋決定留任啦，咁其實有冇得去到回應翻呢一個嘅訴求，或者即係有冇辦法可以讓到政府可以去到重啟翻選舉咧？ 我其實唔相信呢個推論， 係嘛？ 因為政府連 DQ 參選人佢都唔怕， 佢会怕你去拒绝留任，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嗰个逻辑上系推论唔到落去话，喂，我哋如果全部离开议会咧，佢就会快咗重启选举。我觉得完全睇唔到嗰个逻辑咯。咁当然我哋嚟紧喺立法会，我哋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头先提过嘅，就系、是、我哋一定要争取重启选举，尽快去做。同埋咧，亦都要顶住大湾区嗰个法案，唔可以俾政府推个大湾区投票。咁但系我哋而家议会力量确实系薄弱嘅，所以我一定要连结埋所有香港人嘅力量，各条战线一齐要努力啦。但系我哋议会嘅战线，我哋责无旁贷，一定要尽力去守住咯。 嗯，好啊，唔该晒林卓廷，多谢你啊， 多谢你。 林卓廷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佢就连同其他即系服从呢个民调嘅参与民调嘅议员咧，就系决定咧系留守嚟紧过一年嘅立法会噶。各位听众对于佢哋呢个嘅决定吓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嘅规定最低工资将维持喺每月4630元，而膳食津贴将维持喺每月不少于1121元。政府发言人话，喺仔细考虑香港过去一年嘅整体经济同劳工市场情况，以及本港嘅短期经济前景。包括新型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雇主负担能力和外佣生计之后，决定外佣的最低工资和膳食津贴水平将维持不变。发言人强调，最低工资和膳食津贴旨在保障外佣免受剥削，以及保障本地工人免于低薪外地工人竞争，雇主可以因应个别情况选择给予外佣更高的工资和膳食津贴。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油尖旺区议会会议，在开场发言时提到，警方早前执法时有孕妇跌倒，以及有12岁女童被制服的事。邓炳强说，警方职责是维持治安和保护市民安全，包括可行情况下保护非法集结参与者及犯法人士的安全。警方亦都非常重视保护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的安全和权益。有关孕妇跌倒一事，邓炳强说已经翻睇片段，当时有人叫过有孕妇在场，亦有人叫其他口号，现场嘈杂，相信并非所有在场人士都能够听到当时所有人所讲的所有事。他说当日有被捕人的怀孕妻子跌倒，有女警立即照顾安慰。邓炳强说他对孕妇表示慰问，而事件有人投诉，投诉警察课正调查，他不讲细节。决定不再留任立法会议员并退出公民党的陈淑庄表示，没有跟从其他公民党立法会议员留任，只是因为个人理由，希望外界不要揣测，亦认为议员去留争议不会造成太大分裂，相信只要留任议员继续努力，亦会有人支持。陈淑庄估计留任议员未来一年面对的压力和阻挠会更大，感激留任的民主派无视他作为逃兵，希望市民继续关心议会。他亦都表示，因为想照顾身体和陪伴妈妈而决定不再留任，向支持者致歉。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79宗。4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分别是2男2女，年龄由31至45岁，他们分别由法国、加拿大和印度抵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其实咧，蝴蝶谷道车多啦，都影响到塞翻上去呈祥道噶，所以而家呈祥道、龙翔道去观塘，应该话呈祥道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啦，就已经排到去天马苑。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啦，有交通意外。咁连埋前面呈祥道都系多车啦，龙尾就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啦，龙尾喺星辉豪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车多嘅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交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喺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设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我是懒人包的 cousin 罗启新啊，中秋节我最想同边个一起睇月光。其实你问一个已婚的男人呢，他可以点答你啊？咪就是同自己的太太一起睇咯。虽然我太太未必有机会听到，我都会话我是最想同佢一起过嘅。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倾紧咧，就是大部分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咧，都是决定在未来嗰一年的立法会咧系留任噶。咁大家同唔同意他哋呢个嘅决定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又或者对他哋留任有冇啲咩嘅期望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噶。电话旁边就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陆宇光， 系你好，请讲。 即系你好似香港电台。一樣冇啦，而家你留任都冇用，冇得反抗，根本冇得反。你之前人哋已經話你哋留任咧，佢就話又要收緊嗰個議事規則啊！李慧瓊講啊，咁啊，你聽唔聽到啊？即係好似財委會咁，喂， 係請講。 你好似財委會琴晚都通過啦，你話要撥幾多錢？你都陳嗰陳咩波啊？ 但是咁讲，即系阿黄生，因为即系民主派一向喺立法会嚟讲咧系少数嚟嘅，咁所以就算留任几多都好啦，咁其实佢哋都系比较少嘅议席。 你而家冚唪唥阿爷话晒事啦，你睇唔到个局面咩？根本完全都系佢话晒事，不如唔好捞，直情俾佢话晒事仲好。 嗯， 啱唔啱啊？你呢个问题，即系你好似以前香港电台啊。Okay。 头条新闻都有，你有冇得做啊？而家即系咁样啫嘛。 Okay,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吓，我哋听多位听众先，有谭先生喺度吓，谭生你好。 啊，你好，阿陆生，系我就支持民主派留任噶。 系点解咧？ 点解啊？因为咧，你如果你唔留喺度咧，嗰啲建制保皇党咧，攞晒啲恶法上嚟，话过就过，即系直情唔使出齐人马都可以过。 嗯， 你起码有啲民主派啊，嗰啲喺度拦一拦佢，同埋咧俾市民睇到佢哋讲啲嘢几咁荒谬，点样支持啲恶法？咁起码俾啲市民知道佢哋啲即系点样无理啊嘛。 嗯， 如果你吓、嗯啊、你冇人喺度留守嗰度饮得佢过喎，咁真系乜嘢恶法都过晒啊！咁样搞法。嗯、 之前咧就系、是、反对佢哋留任嘅人咧，就会认为其实佢哋嘅议员任期咧。嗯应该是四年嘅啫，其实即系嚟到今年咧就系会完结噶啦。咁所以佢哋就认为咧呢一年啊嚟紧延任呢一年咧就并未得到民意授权啦。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啊？ 咁样每个人嘅谂法唔同啦。咁我认为佢呢个疫情阻挠咗我哋嘅选举，咁我唯有俾多个一年嘅时间佢哋继续喺度留任，代表我哋嘅声音啦。 OK。好啊，嗯，好啊，多谢晒阿谭先生嘅电话啦。咁我哋都睇一睇啦。咁其实嚟紧咧就系呢啲嘅议员作出决定之后咧，嚟紧呢一年嘅立法会咧，头先都有讲啦。咁就非建制派嘅议员咧就会有21席啦。咁而建制派议员咧就会有41席。咁而议员总数咧就系六十二席噶吓，因为之前都有啲嘅出缺咧，就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冇补选去到填补翻。咁所以嚟紧咧就系总数62。建制派41，非建制派就21噶。咁嚟紧嗰个议会形势会有啲咩嘅效果？又或者系一啲嘅议案啊、法案啊，又会喺议会里面有咩嘅形势咧？都讲一讲，同大家倾下先啦。咁就系话，譬如一般嘅政府法案啦，或者系一啲立法啊咁样一啲嘅法案咧，要拎上立法会咧，咁其实系讲紧咧出席议员过半数赞成咧。就可以通過噶啦。咁而家咧就係頭先講，建制派有41席啦，咁就絕對係過咗半數啦。咁所以如果建制派支持嗰啲嘅政府法案嘅話咧，係可以順利通過嘅。至於咧，如果要修改議事規則的話咧，嚇，咁就要係兩邊啦，即係地方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咧，都過半數咧。就可以通過啦。咁睇翻而家個議會情況咧，仍然建制派咧都喺地區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咧都係過咗半數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將來咧繼續要修改呢個議事規則咧，喺建制派同意之下咧，相信咧都係仍然有機會咧係可以通過噶。咁至於呢一啲嘅議員提出嘅議案要表決咧，亦都係需要分組點票嚇。咁頭先都講啦，仍然係建制派喺地方選區同埋功能組別都佔優嘅情況之下咧，議員議案相信都是建制派同意都可以通过的。至于政制改革又或者一些重大的议案需要是立法会是有全体议员三分之二通过才可以通过的，就是说全体议员是，但是全体议员是讲70席，就不是说现在就是来近那年的62席，全体议员讲70席，所以建制派仍然都未拿到这个三分之二。所以那些如果这一年要推政改咧，系就算建制派同意晒啊，咁都冇办法咧，系够票通过噶。好啦，至于去到咧，就譬如一啲嘅议员咧，可能要被取消资格啊，有啲嘅议案系取消议员资格嘅议案咧，咁系讲紧在席议员嘅三分之二吓。咁建制派咧而家讲紧41席啦，非建制派21席啦。其实建制派咧系未有足够嘅票数咧，系可以弹劾啲议员噶。咁所以咧呢个议案咧都系未可以通过。咁所以咧都见到而嚟紧嗰一年嘅个议会形势究竟系点啦？好啦，各位听众有啲咩嘅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系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就系一位咧系嚟紧将会离开议会嘅议员啦，就系朱海迪喺电话旁边啦。朱海迪你好， 你好。 系对于咧就系今日大部分嘅民主派议员都决定留任咧，你有冇咩睇法咧？ 我尊重佢哋嘅决定啦。咁我谂未来一年对佢哋嚟讲都系好困难嘅。咁即係只能夠係，即係雖然大家喺呢個問題上面就有 唔同嘅立場啦，咁就不過我相信佢哋都會盡佢哋嘅所能去捍衞香港人嘅利益咯。 嗯，其實尋日睇你哋見記者個情況咧，我聽到陳志全都話如果冇壓倒性嘅民意調查，即係好似而家個情況咁咧，咁啊希望民主派去到杯葛今次嘅議會嘅，咁但係結果即係你啲同事民主派嘅同事就冇咁樣做到啦嚇，點樣睇咧？ 呢個我諗都係意料之中啦，即係話因為參與呢個民調嘅同事都係好清晰係主張要留低嘅，咁即係話如果冇呢個民調嘅話，佢哋本身嘅決定都係留低嘅，咁所以我諗按佢哋嗰個邏輯就係、是既然冇一個壓倒性嘅立場係喺個民意裏面去展示到嘅話，咁佢哋就按翻佢哋自己嗰個睇法咯。咁當然我都係立場上面唔同佢哋啦。我認為即係應該大家一齊去杯葛呢、這個唔應該係我哋留低嘅臨時立法會呢個委任嘅議會咁。不過我都預料到他們會選擇留下、 嗯、你就即將離任了、啊、就10月1日就不再是議員了，接下來這一年有沒有什麼工作計劃、 我想我會其實有時做議員那個他那個好處或者他那個不好的地方都是我哋要同時間兼顧太多事，即係兼顧好多議題，亦都有好多個案要去跟進。咁所以花喺每一件事嗰個時間其實會好少咯。咁就所以今年我會集中係做一啲要花多啲時間去做組織嘅，譬如話一啲大型嘅迫遷的問題，譬如我最近跟進緊呢個荔枝角的九華徑村，咁嗰度有幾十户，有成百個村民，咁我諗我要花多啲時間喺呢件事上面，先至可以幫佢哋去建立到一個好啲嘅組織，去將佢哋嘅訴求去表達咯。咁另外都想多啲時間係做同氣候危機有關的社區的教育的推動咯，咁我諗呢個問題其實即係當然香港因為好政治化，我哋係喺一個爭取民主個鬥爭裏面，所以呢一類環境嘅題目可能未係受到好大嘅關心，咁不過喺社區層次，我希望可以做多啲咯。 嗯，你自己即係離開咗議會之後咧，咁嚟緊啲議題。會唔會同翻留守喺議會入面嘅議員繼續合作呢？ 我諗，譬如舉個例，有我同阿張超雄議員同埋阿邵家臻議員喺呢個入境處嗰個青山灣羈留中心嗰個事情上面，其實一路都喺度合作緊嘅。咁我哋聽日都會去探。而家都喺度絕食緊嘅一啲被羈留者，咁呢個題目係我相信會繼續同佢哋一齊去跟咯。咁就冇分話邊個係議員，邊個唔係議員。其實我覺得呢種區分都喺即係未來一年未必咁緊要咯，因為我相信即係未來一年如果去這個議會在這裡發展的話，可能他那個關於政治的部分都會是相當大的比重咯。就議題上面，我覺得無論是跟其他民間團體或者是跟現在的同事去一起去合作，我不覺得有什麼有什麼隔閡咯，即大家都會繼續一起做、 啊、民主派陣營呢，因為今次的去留問題呢都出現很多分歧啦，你自己都跟很多的即抗爭派很多聯絡啦、啊、你覺得你自己接下來會不會都做一些事去到修補這個民主陣營的一些分歧？ 這個有時我覺得很難即是好像很刻意地去做修補啊，或者 溝通啊，其實都係要講需要嘅。譬如話，我好記得即係2017年嘅時候，主流嘅民主派係支持阿曾俊華去選特首。咁當時我支持阿長毛，因為我覺得冇理由要民主派支持一個建制派，就算佢幾溫和都好。咁嗰陣時都有一個矛盾嘅，即係民主派裏面。咁但係其實過咗個特首選舉之後，當有危機出現啦，譬如跟住就 DQ 四位議員啦，咁接續落嚟有補選，咁嗰、那個2017年可能產生咗個矛盾，亦都要喺新嘅呢、這個共同面對嘅困難裏面，大家又會走翻埋一齊咯。咁有時我覺得嗰個形勢都，即係我諗啲關係會隨住形勢變化係會又亦都有變化咯。咁當然我覺得溝通係好事啦，因為始終我覺得成個北京喺呢一個我覺得係借住呢個疫情去取消呢個選舉，以至於去搞一個違反基本法69条嘅咁嘅延任一年咧，佢政治上個效果就係想去取消咗喺七月嘅有61万香港人參加嗰個初選，而嗰個初選其實佢選咗好多年青一代嘅政治人物出嚟啊，咁而家變咗佢哋本身應該可以喺議會裏面去有機會擔當一個角色嘅，就被斷絕咗。咁呢一個問題其實係幾確實擺喺度嘅。咁我其實都寄望即係留任嘅議員佢係要記住呢個問題，記住呢一個傷害，同埋要諗方法點樣去令到唔同嘅人嘅支持者，雖然大家都係民主派，咁但係就係令到大家都會覺得熱留任嘅人係有考慮到其他人嗰、那個需要咯。 OK， 嗱今日一個傳媒焦點咧就落喺陳淑莊啊，佢以個人嘅理由咧就決定唔再續任啦，呢個議員啦嚇。咁佢亦都講喺記者會度講到好多自己健康啊、經歷啊、家庭嘅理由啦。我想問朱凱迪，你事前知唔知噶？ 我唔知道嘅， 唔知道啊。咁因為而家就總共有暫時有即係有三位嘅議員將會離任啦，你啦，陳志全同埋陳淑莊啦，咁其實有冇事前真係預計到即係有幾多人會真係離任？咁而即係呢樣嘢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嘅譬如話要取消議員資格嗰個否決權三分一啦，可能會失去喎？有冇計算過呢個問題呢？ 對我嚟講嗰個就，即係既然我係主張所有人都杯葛嘅，咁自然有冇三分一對我嚟講唔係一個考慮因素啦。咁其他嘅同事佢有冇考慮因此作出而家嘅決定，我就唔知道啦。咁不過我認為即係就算即係有呢個考慮喺裡面，跟住有自己嘅選擇，其實都係好合理、好正常咯。 朱凱迪嚟緊譬如下年即係再有選舉的話，會唔會再參選啊？ 我即係只能夠講話，我其實已經係參加咗民主派嘅初選啦。七月嘅時候亦都報咗名參加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嘅。咁所以呢一刻當然我其實係想盡快有呢、這個。我想香港市民都希望我們不是要一個委任的議會多一年，而是需要盡快恢復個選舉。我認為其實現在的疫情絕對可以有一個因應的方案，令到我們可以在10月、11月就已經有回這個立法會選舉。當然我都會參加了，但是出年即是我覺得如果在現在北京那個政治的佈局裡面，其實真係好難講出呢會發生咩事咯，但係而家我係已經表明咗，我係希望可以繼續做香港人嘅代表咯。 好，唔該曬朱凱迪，多謝你嚇。係咁啊，同完朱凱迪訪問之後咧，我哋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同我哋一齊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Yeah, it's me again. 有同學問蕭叔叔咧，乜又係你啊？咁咧一個好唔耐煩地講嘅一句廣東話嘅説話啦。咁啊，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咧？即係例如你又聽到、oh, It's Uncle Siu again. 咁你 can say。Oh, it's you again. Oh, it's you again. OK, 留意啲語氣啊。Oh, it's you again. 咁佢想再露骨啲咧，你可以話 Not you again. Not you again. OK, again 當然係 A G A I N 嗰個 again 啦。咁我亦都可以話 Oh God, not you again. 咁咧呢個咧就係咧，我哋可以好唔耐煩地咧講啊，又係你啊咁樣。OK, 例句。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It's Uncle Siu's English time again. And then you can say, Oh, not you again. Not Uncle Siu again.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经典广播剧琴缘，1985年作品，江思培原著。 咁多年来，你就只系呢间屋度过日子。 蔡雅阁， 系啊，我从来都未翻过学，一日都未试过。 周影、领衔主演，10月2日星期五晚开始，一齐重温《琴缘》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听听听众的电话先。有杨先生在电话旁边，杨先生你好。 喂，是你好， 请讲啊。 是其实今次那个民主派留任呢，我觉得都是被逼，即是前几年有term就叫做含住去撑他们，即是含泪去支持他们继续留任。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没得揀，即是如果还是一个公平的选举，有本土和泛民揀，其实就不会投泛民的。但是现在的局势就是因为没得选嘛。咁其實議員留任，佢哋繼續有人工啦，咁即係資源咧，其實都會喺抗爭派嘅呢一邊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次嗰個民調咧，咁多人唔支持佢哋留任咧，我覺得泛民本身都要檢討翻，就係自己咁多年嚟喺議會入邊， 係 同埋另外佢如果 阿楊先生個電話，嗯係 係就諗下點樣可以用呢一年嘅機會嘅時間咧，去營造翻佢哋點樣去符合翻香港人。即係睇翻好多記錄，佢哋以前可能投票有啲就會缺席唔投票啊咁樣，又或者係會投咗啲贊成惡法嘅票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泛民有好大嘅檢討空間。 嗯，但係即係阿楊生啊，因為泛民始終都同頭先你講本土派嗰個路線咧有啲唔同喎。咁其實你覺得嚟緊嗰年呢啲泛民議員應該點樣做法咧？會唔會話都調整下佢哋策略咧？ 其實他們沒得可以做到什麼，坦白說，即如果計投票一定不夠建制投，即是他們本身人數少，唯獨是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盡量拉布，即是見到起碼被人家見到他們是盡力拖住一些真的不應該通過的法案啊，還有每一個真的叫做惡法的議案上面被人見到他們真的有出席在個議案上在個會議上面，然後投反對票，咁就唔使成日有啲投票記錄咧，即係好核突，有啲就話冇出席，有啲棄權咁樣。 好，唔該曬楊先生嘅電話嚇。咁啊，但係頭先聽阿林卓廷講話，即係譬如啲民生嘅議案，又睇唔到暫時有咩需要即係全面咁去阻撓或者杯葛住啦嚇。咁啊，有另一位嘅楊生喺電話旁邊啦，楊生你好， 係你好， 嚇請講。 咁啊，今次咧，泛民有咁多議員留任咧，其實咧就真係兩害取其輕啦，但係實際上咧，香港已經係冇得救咁滯㗎啦。真係要救香港嘅話，就真係要等共產黨倒台。講真句咧，共產黨應承咗香港人嘅嘢，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咁，冇口齒，冇信用。咁你話啦，國而無信不立。你話共產黨，我哋中國啊，唉。 嗯，你覺得應該？应该做啲乜嘢呢一年嘅民主派议员？ 老实讲，民主派议员真系要关心一下，第一12位俾大陆扣留咗嘅香港人，第二就仲有慢必阿快必啊，阿快必，你谂下， 你讲紧 唔俾佢保释？喂，佢做咗犯咗咩大事啊？你就已经拉咗佢十几个月啦， 幾個月才再審。當然話就話法治之舉，而家香港已經冇法治㗎啦。你睇到恰啲細路女，恰啲大肚婆。我哋申請遊行有自由，基本法話我哋有自由啊，有遊行自由啊。而家有冇啊 ？OK， 好啊，多谢晒杨先生嘅电话吓。咁事实上都有啲泛民议员系帮紧一啲喺内地被扣留港人嘅家属嘅吓。咁我哋嘅呢一节嘅时间讲到呢度先，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龙翔道嘅交通情况先啦。头先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段咧就有意外事故，清一场，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去到虎山道附近，龙翔道荃湾观景台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龙尾就去到虎山道。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繁忙啊，龙尾分别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河。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湾仔之路亦都系好多车，龙尾已经塞到去黄竹坑道巴士站嗰边嘅。咁啊，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单车馆公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美加元1.336，人民币6.819，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港金报17,40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76美元，卖出1,884.48美元。港汇指数104.9，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龙翔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由于北行线是车多，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因为车多的缘故，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需要间封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在西湾河泰安楼，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是比较多车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去到和富中心，皇后大道中近树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政府总部。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的，龙尾亚街老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车多繁忙，龙尾风力楼。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是挤塞的，龙尾去到荣昌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的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000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搵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中秋节我最想同边个睇月光，梗系独居长者啦。大时大节陪下佢哋，佢哋都会开心啲嘅。咁屋企人呢，我哋平时都见㗎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19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陳澤銘。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明，陈泽明你好。 陆宇光你好。 嗱，讨论咗好耐嘅呢个民主派去留问题咧，今日咧终于有一个结果啦。咁今日咧就见到佢哋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做嘅民意调查咧，咁就有一个结果啦。咁虽则咧，佢民主派嘅支持者咧就系支持留任嘅咧都未过半下，咁所以咧民主派都要作一个嘅政治判断，咁佢哋就决定咧系留任噶。咁佢14个系服从民调嘅议员咧就系留任啦，连带咧其他都系顺应住去留任嘅议员啦。咁就总共咧就有21名非建制派嘅议员咧系留任噶。咁啊，陈泽铭点样睇佢哋民主派呢个嘅结果咧？因为即系之前都好多嘅风风雨雨啦，关于呢一年嘅一个合法性嘅问题啦，留喺议会究竟有咩嘅工作，有咩嘅效用啦，好多嘅问题，好多嘅争议，到到而家咧，终于有一个嘅定案啦。你又点样睇佢哋呢个决定咧？ 我纯粹用一个实际政治嗰个出发点去考虑啦，数数票啦，我哋咁有41位。嘅建制派嘅票数啦，70位议员里边有41票系建制，有21票系反对派啦，所谓。咁其实用呢个角度睇咧，留唔留任其实喺票数上系冇影响嘅，因为不论系整个投票大多数始终喺建制派手上。咁大多数嘅议案都系用一个所谓 simple majority 嘅。大多數票就投贏㗎啦，咁所以建制反對派係攞唔到任何優勢嘅，建制派永遠都係有個主導權。至於分組投票亦都係嘅，喺呢一個功能組別同埋直選界別咧，兩個界別咧亦都係建制派佔大多數嘅，咁所以咧絕大部分嘅議案咧其實係冇影響嘅。唯一一個可能性咧就係當立法會要討論係唔係要 DQ 一個議員。 當他犯了罪的時候，那個要求就是三分之二在籍的立法會議員去判決，唯一的分別是這個而已。就算去改基本法或者改政改都好，都是需要三分之二全体会议员的要求的，即是47票的。所以呢，用这个角度看，其实整件事件里面反对派留任与不留任对投票其实的影响是非常之小的。但我自己是一个较为传统的人士，我们现在这种叫做一个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即是说代理政治制。我是委任一个议员，他代表我去议事厅日常运作。咁不论个总票数够唔够都好咧，其实作为一议员本身个人是有责任嘅。我是代表紧我背后一班选民选我出嚟去议政啊嘛。投唔投到票另外一回事，起码我的责任是代表市民入去议政，讨论个法例合唔合理，监察政府个公共行政开支等等等等。咁呢一啲嘢，我要做翻我自己本身责任嘅，所以我个人咧其实系支持嘅，即系个人留任多一年咧，我觉得佢系有个本身嘅责任喺度嘅。咁所以整体嚟讲，正如我之前讲啦，投票其实可能佢影響不大嘅，佢留唔留任都，但係起碼你要做翻一個議事代議事應該做嘅嘢咯。 係，你都頭先提到咧，即係可能其實本身啊，民主派係咪留任咧？對於嗰個票數嚟講咧，就唔係有分別嘅，因為即係建制派咧，對於即係政府法案啊或者分組點票咧，都已經有優勢噶啦。咁個問題就係咧，即係經過呢一役之後咧，其實民主陣營咧都係出現咗一啲嘅好大嘅分歧啦嚇。咁有啲人咧都要求咧，如果留任嚇，即係民主派議員留任得，但係咧就期望咧佢哋留喺議會嗰度咧，作出更加激烈嘅一啲抗爭啊嚇。咁有啲亦都有啲建制派議員啦，今日都接受訪問啦，都擔心咧就嚟緊議會咧就係出現更加係對立啊激化嗰個現象。你自己有咩嘅估計咧？ 我個嘅評論咧就係、是、我寧願一啲抗爭或者爭議喺個議會內解決，好過喺議會外街頭解決。大家過去2019年整個反修例事件見到咁多街頭活動，其實如果我哋個政治體制可以將一啲爭議用一個較文明方法帶入去議會度解決咧，其實係一個方法嚟嘅。但係好可惜啦，我哋個政制本身係有缺陷啦，就唔能夠喺個議會裏邊解決，所以就要喺街頭度做，去爭拗。咁所以翻返嚟啦。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就算喺議會裏面真係會激烈咗噶啦，始終我都係覺得好過喺街頭度發生爭鬥咯。 咁、但係即係始終咧呢一年嗰個嘅議會啊坊間都有唔少嘅討論咧，即係究竟係咪得到民意授權啊？係咪民主派咪應該留任啊？以至到咧就係其實呢一年咧，即係作為一個疫情底下嘅一個有啲人覺得係一個過渡性質嘅一年啦、啊。咁系咪应该去讨论一啲重大嘅问题啊议题咧？呢个都成为咗争议。咁好啦，嚟紧即系民主派就系、是、大部分民主派啦吓，都留任嘅时候，咁其实嚟紧真系会唔会话去到再多啲嘅抗争啊咁样？即系譬如话以前都即系佢哋都头先都数出咗几样问题啦，即系包括一啲嘅选举投票嘅办法啦吓、以至到可能有啲嘅议员议案啊，希望用特权法去到查翻旧年嘅一啲社会风波啊等等。咁嚟紧都可能仍然系一个都多争拗嘅一年嘅议会啦，系咪？ 吓、我自己就。又是個人希望，因為始終這個是你怎麼形容都好，未來一年是一個看守議會又好，過渡議會你怎麼說都好，是一個不是正常選出來的一年。那我個人希望就不要做一些太大動作的事情，譬如更改議事規則啊嗰啲嘢，咁有嘅，即係我都聽到有建制派嘅朋友講話，應該借助呢個機會咧，就收緊啲議事規則，令到個拉布個就冇咁容易啦。但我個人就覺得，始終個社會咁分化啦，即係個氣氛咁對立咧，如果做一啲較為極端啲嘅嘢咧，喺議會裏邊咧，反而會激起社會嘅不滿咯。 嗯，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咁啊，各位聽眾，如果對於今次民主派即係大部分民主派啦，决定留守议会的一些决定有什么意见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跟自由风我们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就有民主派初选胜出者刘永康在电话旁边。刘永康你好。 是 ,Hello, 你好。 是。对于今次都见到大部分的民主派议员就决定留任议会，你有什么意见？ 其實意見唔係好大嘅，坦白講，即係對於民主派議員去留嘅問題，咁坊間都討論咗，都成個幾月啦咁樣。咁我反而覺得即係無論如何都好，都算鬆一口氣，總算係有個了斷啦。咁希望即係可以抛低一啲呢段时间嘅分歧，大家快啲继续向前走咯。 系，咁但系即系因为之前呢一啲认为佢哋应该离任嘅人士啊，我唔知道你系咪都咁谂啦，就觉得咧，如果集体去到杯葛今次呢一年嘅议会咧，有一个咧系效果，一个张力嘅效果，希望可以咧逼使政府咧就重启选举啊。咁但系而家即系有大部分嘅泛民议员都系决定留低啦。咁变咗会唔会都担心可能呢个所谓张力啊、压力啊，或者即系引起国际关注呢啲嘅离任嘅好处咧，就冇办法再有咧吓。 咁坦白讲，呢个都系民主派佢哋自己嘅决定啦。其实如果是要拒絕中央的委任的話，我想應該一早在人大有這個決定之後，短時間之內去做呢，引起到的關注是最大的，亦都是為什麼那麼多人都覺得過緊市就應該很快一點，大家要出來展示那個決心，就說喂，你不重啟一個盡快重啟選舉呢，其實我們就不應該 去接受這個委任這樣。但其實事隔了這麼久，都似乎都過去了最好的時機了這樣。所以我想最重要都是即是大家盡快抛低呢个几月呢啲咁嘅无谓嘅争议啦，因为我谂佢最想就系大家即系分化咁样拗落去，咁要谂下一步点样行系重点啦，系咯。 系阿刘永康啊，咁当然你就系民主派嘅初选嘅胜出者啦，咁你当然我政府已经讲咗喺起码要到出年九月先会有选举噶啦，佢都唔会再办任何补选，亦都唔会再做噶啦。你仍然系会参选嘛？出年？ 我谂到出年我自己都有案在身，我仲有冇一个自由身去参选都成为问题，咁所以出年先算啦。 嗯，吓、啊，亦都想问翻咧，即系其实你头先都话，即系希望咧成个民主派阵营放低争拗啦，吓、啊。咁你自己都同你自己根据我睇你过往嘅讲法咧，都系希望民主派议员可以离开嘅。咁你而家点样去同留任嘅民主派议员去到合作咧？ 我其實本身我最想就係能夠大家可以繼續團結到落去啦。咁其中我覺得大家即係放低議會呢一個包袱，一齊走翻上去街頭呢個，我覺得最簡單大家團結到嘅方法。咁但係奈何而家都做唔到啦。咁我諗而家嗰個主導權會擺翻喺留任嘅民主派身上啦，因為佢哋繼續有議員嘅身份咧。咁其實以往即係議會內外嘅合作都係好靠民主派議員自己係去即係展現個胸襟，或者拋即係放低個身段，走入群眾，甚至走上前線，咁去同即係民間去合作。咁以往都係咁樣做嘅。咁所以嚟緊呢一年，我諗佢哋喺冇民主授權之下繼續去做立法會議員，咁引起個爭議一定會更加大。咁喺面對可能越嚟越多批評、越嚟越多爭拗嘅情況之下，泛民議員能唔能夠繼續係展現到個胸襟，可以係去同民間合作，這個會是都很考驗他們的政治智慧。 是的，我剛才自己都訪問了民主黨的林卓廷，他剛才的訪問裡面說他有找過你，是不是商討一些合作或者是一些可以團結的空間呢？ 佢打過電話俾我，咁就話睇下嚟緊有冇得約多啲一齊傾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主觀意願上一定係好嘅。咁但係我都有啲擔心，就過去呢段時間咁激烈嘅爭拗，咁係咪咁容易大家就放得低一啲，即係即刻出嚟傾到咧？咁我呢個要都要再睇多啲人嗰個態度係點樣咯。咁我自己當然係樂見任何嘅合作或者團結係做得到啦，係咯。 阿劉榮康喺呢個階段，你可唔可以諗到一啲具體嘅議題？你覺得係仲有合作空間嘅咧？同泛民。 我谂议题上所有议题都有合作空间，坦白讲咧，我都即系点解我谂好多抗争派会觉得民主派其实离开个议会都唔系好大影响，就因为我哋觉得嚟紧好多争议性嘅议题咧，其实政府未必会摆上个议会去处理嘅，就正如过去呢段时间去用抗疫做藉口去打压好多人权自由啊等等，又或者国安法都已经过埋啦，咁其实好多咁嚟紧好多具争议性嘅嘢佢要做咧，佢都直头绕过个议会添，咁所以。嚟緊任何嘅議題都係應該係整個即係反對嘅陣營都應該一定要繼續合作喺議會內、議會外。我覺得議會外所以需要嘅合作一定會更多添啦。係、 你亦都會唔會做一啲嘢去到主動啊，去到修補翻而家民主陣營嘅一啲分歧啊？ 我想即是现在一个情况我们这边很难做的，即是觉得因为我曾经都有想象过，即是假如最后民调结果是令到民主派决定离任的话，当然一定是我们这边去可能是主动去想一些方法可以跟他们合作，那如果调回另一个结果的话，那很明显的主导权就是回去泛民那边，那如果我们再讲太多东西的话，可能又被泛民中人觉得我们夹他啊，那样可能更多分歧，那所以我都很期待来讲，即是其实多啲好似林卓廷议员咁样嘅人就出嚟讲啦，其实嚟紧都希望广纳到民间多啲声音去合作到嘅，咁我自己个人嚟讲一定系愿意去见到咯，系。 嗯，好啊，唔该晒刘永康，多谢你啊。 系， 刘永康咧就系民主派初选嘅胜出者嚟噶，咁佢之前接受访问都认为咧民主派议员系应该离开噶吓，咁今次咧就大部分嘅议员民主派议员啦都选择留低啦，咁佢头先都讲话即系希望可以有好多合作嘅空间去到放低争拗啦吓，你自己点样睇啦，阿陈泽明？ 我都是較為傳統派啲嘅睇法啦，即係我始終就都係覺得議會裏邊係有佢嘅功能嘅，即係正如我之前講，就算投票輸都好咧，你如果係發揮一個正常嘅作用，以事論事，有一條唔合理嘅法例，你提出嚟，市民係聽到嘅。最後如果有條係惡法嘅所謂都過到嘅，起碼你係發揮咗你嘅作用，點出咗嗰條法例有啲咩唔啱嘅地方，對成個社會嘅進步係有用嘅。咁所以我始終覺得以待議事係有佢嘅作用嘅。咁當然啦，即係劉永康佢哋嘅睇法，可能就係覺得嘅一個不公義嘅制度，我做咩要走入去啫？咁但我又會問一問，咁點解區議會佢哋亦都會有參與咧？係咪？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對成個制度係咁反對嘅話咧，就可能真係應該完全唔參與噶嘛。咁我諗佢哋即係要解釋清楚俾市民聽嘅，其實佢嘅邏輯喺邊度咯？ 有啲人咁樣分析，即係香港而家個社會情況啊，咁就係即係分為議會啦、民間啦、街頭啦，或者係以至到咧就係國際嘅戰線啦咁。咁有啲人都認為咧，即係而家喺疫情底下啦，以至到國安法嘅底下咧，咁其實街頭嘅一啲一啲嘅抗爭咧，就可能比較難啲去進行啦，因為即係警方都會反對一啲嘅遊行申請咁。咁而國際戰線咧，亦都係因為國安法咧，咁係好多人就覺得咧係已經係冇辦法叫做即係取得啊國際社會即係直接地。去到同一啲嘅國際社會去到聯繫啊，取得佢哋嘅關注啦，咁變咗咧，即係有啲人認為啊，可能咧議會咧已經係即係而家香港議政咧就係唯一有嘅空間啦，咁樣。咁你認唔認同呢個講法？ 某程度上我係認同嘅。咁我成日都覺得真係一個文明社會嘅發展咧，我哋成日喺七十年代笑台灣啊，議會裏邊打交啊，好唔文明啊，咁。估唔到幾十年後，我哋先正走翻當年七十年代韓國、南韓同埋台灣嘅舊路。咁但係點都好咧，即係始終對一啲唔同嘅觀點嘅爭拗咧，其實係需要透過辯論去解決嘅。其實西方議會嘅目的就係咁啫嘛，將唔同嘅觀點喺個議會裏邊 deliberate 去討論、去爭拗。結果令說服對方，咁當然啦。而家意識形態咁分化得咁緊要，就冇咩可能我可以說服到對方噶啦。大家唔同政見嘅話，但係始終市民係睇得到嘅，市民係公平嘅，佢係睇到你嘅議政能力。如果佢相信你嗰套咧，我始終長遠覺得你係會贏到民心嘅。 我哋电话1872311啊，咁各位对于今次民主派嘅决定有咩嘅睇法咧？都欢迎打嚟咧，就系同自由风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啊，有邓先生喺度。邓生你好， 系你好，系两位你好。我就想用翻一个数学方式去计翻呢个 research， 咁就话有访问咗2500多人啦， 吓， 咁就当中有739人就系qualify 嘅，吓。 佢哋系民主派支持者啦，叫做 吓。OK， 民主派嘅支持者啦。咁支持留低嘅话咧，就47.1%，即系大概348人。去嘅话咧，就系45.8%，即系338.5人。咁仲有53人去咗边咧？咁 OK，即系当系 unqualified 嘅啦， 有啲系一半半，因为佢其实个问题嘅方法咧就系、是你有几支持留任或者几反对留任啊？咁所以其实啲受访嘅市民咧可以答一半半嘅，咁啊就有7%嘅受访市民咧受访嘅民主派支持者就系、是、答话一半半吓，所以有咁嘅结果吓。 即系有53%系一半半。 50%吓，不如我讲一次啦，即系真实嗰、那个民调嘅数据，就有335民主派支持者，受访支持者就支持佢哋留任，就系47.1%，有50人咧就话一半半，就系7%，跟住咧有326受访者咧就话系反对留任，咁就占咗45.8%嘅吓。 哦，原来系咁样。 但系你嘅问题系咩咧？你嘅意见系咩？ 嗱，如果照計翻嗰700多人去計個 percentage 咧，就係、是、咁樣計。但係如果2500多人去除翻嘅話，其實個支持者有幾多個 percent 咧？ 如果睇翻總數總體嚇，總體受訪市民嘅話咧，咁就有36.8%咧就支持佢哋留任，53.4%咧就反對佢哋留任嚇。 如果用2500人計， 係啊係啊，冇錯。 有30%多， 36%是支持他们留任。你答不如你讲下你自己的问题，个疑问是什么？ 你觉得个制度有问题，个 survey 有问题，个民调有问题？ 其实我在这里想，究竟支持这个民主派的有几多人呢？个percentage会不会是偏低呢？ 这个 我相信、 okay. 我相信要去民主派自己都要去考虑清楚。 OK， 好啊，唔该邓先生啦吓。咁因为之前呢就係、是、民主派去到设定呢个门槛呢，都係讲緊佢哋支持者过半，咁、啊、就係作为一个佢哋嘅决定嘅门槛嚟嘅。咁所以呢佢哋係跟緊即係跟緊佢哋之前设定嘅门槛嘅、啊、就唔係睇返呢就是、所有受访者嘅结果嘅。咁、啊、我哋不如听听7点新闻先啦。 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屯门公路嗰边嘅交通先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咁啊，近住深井段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都多车嘅，龙尾去到丁九桥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快线嗰度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龙尾就去到丁九桥。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松返少少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取消了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塞到去新山道，都去到差唔多启德隧道附近㗎。咁所以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系好繁忙啊，龙尾分别去到维园同埋东桃园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龙尾分别去到维园同埋东桃园。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约道，龙翔道龙尾近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验车中心。将军澳隧道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丽港城附近。港岛嚟嘅中区江乐道中近住交易广场一带就多车嘅，西行去上环西环方向咧，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啊。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啦，交易广场一带多车，慢车嘅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路面方面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天马苑段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虎山道。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带仲系多车啦，龙尾又排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附近。窝打路道嘅九龙塘段亦都系多车，尤其是系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联合道一带仍然系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咁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渔港湾附近噶。太子道西去旺角联合道一带多车。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嘅 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好繁忙啊。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尖山隧道沙田岭入口。元朗公路去屯门坳头段都系多车，龙尾近住油潭尾村。安全车速报告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嘅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嘅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学校课程专责小组出了一份的最终报告了，高中通识科呢是不是真的不做必修的话就会少些学生仔参加社会事件？教协的张瑞辉， 政府不要将他自己一些施政失误就归咎了在教育界入面。 教联会的邓飞， 有了通识科之后呢，比起以前的世代的青少年，他是早了去启蒙他对社会时事的触觉和兴趣。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紧咧，就系民主派，大部分民主派咧就决定留任呢个嘅事件噶。咁啊，头先有听众咧，陈泽铭有听众咧就系对于嗰个民调嘅数字都有啲兴趣，想了解多少少啊。咁不如我都喺度花少少时间，去到讲一讲真系详细啲数字究竟系点样去拆解翻啦。嗱，今次咧就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就喺9月21-26日咧，咁就访问咗2000多名香港市民啦，抽样访问香港市民啦，咁有效的市民的回应呢就有2560个。咁而呢当中呢就有700多人呢就是自称为民主派的支持者来的。738人呢的回应呢就是有效的。咁在738人之中呢，咁就有47.1%係支持民主派留任，咁就有45.8%咧係反對咧民主派留任嘅，咁所以咧就係兩者都未過半數，結果咧就民主派作出一個政治決定啦。頭先聽眾鄧先生咧就問翻咧就係究竟整體市民啊嚇，即係唔淨止係民主派支持者啦，整體市民嗰個嘅回應嗰個嘅數字。所以咧就係講緊整體嚟講2000多人啦，講緊嚇支持留任咧就係36.8%，反對佢哋留任咧就係53.4%。咁但係頭先我都訪問咗林卓廷啦嚇，咁就問佢哋點樣睇呢個即係整體嘅數字咧咁。咁因為即係首先佢哋係自己設定嘅門檻，就係佢哋支持者嘅過半係佢哋嘅門檻啦。咁而佢亦都問啦，即係其實因為佢哋以議席啊嘅授權咧就係嚟自佢哋嘅支持者嘅。 冇錯。 咁係咪應該真係要參考埋其他選民嘅意見呢？即係譬如佢係一個建制派嘅選民嘅，民主派係咪應該參考建制派選民嘅意見去決定佢哋自己係咪應該留低呢？咁呢個就令人覺得係咪有啲奇怪呢？咁所以即係頭先阿鄧生就質疑呢，究竟民主派即係淨係睇支持者係咪太少？咁但係調返轉頭又係咪應該睇咁多呢？ 其實真係有啲複雜嘅呢件事，即係特別喺香港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個問卷設計啦，我並非呢個專家設計問卷啦，但係你純粹問我係唔係反對派、泛民派嘅支持者，咁其實有陣時我自己都唔知點答嘅，即係有陣時，因為有可能，譬如我自己嘅例子，我係支持個別議員多過你嘅背後個意識形態嘅。咁你點樣去答呢個問題呢？其實都可能會有少少誤導性喺度。 可能大家對於即係民主派嘅定義都係唔同嘅市民有唔同嘅定義嗬。 可能會係㗎，所以其實即係問卷設計其實真係非常之專業嘅一件事啦。咁但係我諗泛民係正常嘅，即係用呢個方法，即係我當然係參。 參考我自己支持者的意見，我沒理由去參考根本他都不會投我票的人去問他我值不值得留在這裡，沒什麼意思的。這個邏輯上我是明白的，但香港因為始終政黨政治發展未到去西方咁成熟咧，所以喺呢个民主设计，我觉得系有少少缺陷嘅，个人意见啦吓。 咁亦都即系佢哋都曾经讲过啦，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啲啦，本来都有谂过即系一个公投嘅方法嘅，咁但系结果因为时间紧迫嘅关系，就用咗一个民调嘅方法啦吓。好，我哋电话1872311，继续听听听众嘅意见先。有高先生喺度，高生你好， 吓，请讲。听唔听到啊？ 系听到，请讲吓。 咁就首先我今日好高兴。因為知道泛民他們都經過這個民選調查之後呢都即係 大部分都會入返去議會啦，咁有三位係因為私人理由退出，咁就喺呢段時間我就好擔心如果佢退出曬呢個議會呢，香港就真係玩完㗎啦，因為你見到議會入面嗰啲建制派呢佢都話到明㗎啦，佢哋要做好多嘢呢，可能要修改議事規則啊或者咩去配合呢個特區政府辦事，咁我覺得就係、是如果我係純粹靠呢班泛民嘅 ，sorry， 純粹靠呢班建制派議員咧，咁根本香港嘅人就即係都唔知做咗喺度啊！咁而家雖然泛民佢哋入翻去，但人數始終都係少過建制派啦。咁其實都預咗噶啦，即係好多嘢都係建制派都要出橡皮圖章咁過到。咁但係泛民佢哋可以就真係做翻呢、這個代議士。每一個政府提出的議案他們去看看完之後就公佈給我們知道有什麼好處，當然最後結果可能都過，但我們香港市民就知道他硬要過其實呢是那班建制派令到他們過，咁變咗我哋就好清晰咯。 OK， 好啊，多謝曬高先生嘅意見啦嚇。陳澤銘，我諗今次嗰個討論咧，都讓社會即係反思好多問題啦。即係究竟一個立法會議員係個職能係乜嘢咧？喺議會裏面有咩嘅功能咧？以至到其實而家個議會嘅議席嘅分佈嚇，即係喺唔同政治光譜裏面嘅議席分佈，究竟係點咧？有冇一啲制度上面嘅問題咧？即係頭先都講啊，點解建制派嚇會佔優嘅咧？咁係咪都以係個制度令到佢使然咧？都讓大家反思很多這些問題。 我始終覺得一個民主社會呢，其實不單止代議士要學習，其實市民都是學習的，在每一次這些大事件的時候呢就逼你去思考了，其實我們的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呢，或者怎樣可以改善呢，其實我是較為正面去想這件事的。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就翻嚟讲一讲咧，就系关于十一游行咧，就系上诉咧都系遭到否决嘅呢个事件吓。 有声好书， 钟景辉声音演绎，带你用耳朵阅览李卓芬著作《心无挂碍》， 卸下这些心头的重担，身心才能感到轻安，日子才能过得自在。 聆听动人故事，细味人生哲理。有声好书精华版，星期五深夜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以于港台网站重温。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思。 当你做一些销售的预估的时候，千祈不要用今日的睇法去想，是应该想下其实顾客的趋势、将来的 consumption 的 behavior 的 changes， 而去做一个 accurate 的估计咯。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午2:00-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瑞文啊，你猛咁 check 航班资料，去到旅行咩你？ 西杰去到啊，去长洲啊，我做戏做全套噶嘛，如果唔系我 station 点胜人一筹啊？ 咪搞咁多嘢啦你！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电子飞行包嘅天气 apps， 而我就请嚟专家分享重建海底珊瑚嘅研究。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5啦，直播室咧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明喺度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1872311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一齐倾下偈噶。嗱，跟住阿陈泽明啊，我哋倾倾咧关于呢个游行嘅申请啦吓。嗱，民间人权阵线咧，咁就早前就申请喺10月1日，即系嚟紧呢个星期四啦吓，咁就喺港岛区咧就举办游行，咁但系咧上个礼拜五咧就被警方咧就发出呢个反对通知书。 咁跟住咧，民阵咧就提出上诉，去到寻日啦，就去到咧系呢个公众集会及游行嘅上诉委员会。咁呢个委员会咧就一致咧决定系驳回呢个上诉。换言之咧，就嚟紧呢个10月1日咧，民阵冇办法咧系合法咁样去举办呢个嘅游行啦吓。咁今次嗰个嘅理由咧，都见到上诉委员会提及咧，就系游行咧会严重威胁市民啊，并且咧就鉴于疫情咧，就话上诉人咧未能够说服，能够提供有效嘅防疫安排，所以咧就维持翻警方嘅决定咧，唔能够搞游行。咁而事后咧，警方咧亦都系应该话喺呢个上诉嘅聆讯里面啊，咁啊，警方嘅港岛总区警司张志伟咧都有讲过话，而家咧就系即建议呢个嘅游行咧可以参考主题公园咁，采取呢个预约登记措施嚟到揾源头，减低疫情爆发风险啊！咁呢个咧都引起大家嘅关注。陈泽铭点样睇咧？即而家好似近期嘅一啲游行嘅申请，警方都唔会系赞成啦，咁而上诉亦都系失败嘅。咁有啲人都认为啊，其实我哋喺呢个情况之下，会唔会真系冇晒呢个嘅游行集会嘅自由咧？ 我哋还原基本步先啦。游行集会结社示威呢啲自由咧，其实喺基本法里边赋予咗俾我哋嘅，应该系基本法第27条。咁另外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咧，亦都系适用于香港嘅。咁呢条公约里边亦都系保障咗市民有游行集会嘅自由嘅。咁所以呢啲系我哋可以话与生俱来啦，宪法上面俾我哋嘅一啲自由嘅。咁但系喺呢一条国际公约咧，就亦都有讲明嘅，唔系话完全冇受限制嘅，呢啲游行集会可以受限制嘅。咁最简单原因就系因为公共安全啦，保障公共安全可以限制你嘅自由，或者公共卫生佢都有提嘅，公共卫生亦都系一个理由嚟嘅。咁所以而家疫情仍然系严峻啦，虽然而家已经降到单位数字啦，但系都仲系有疫情喺度嘅。咁所以单从法理去睇咧，我唔可以话政府有问题嘅佢嘅决定，因为佢系根据公共安全啦，再加上公共卫生嘅原因去唔准一啲发出一啲反对通知书。咁所以表面上我睇唔出有咩问题嘅。不过卢宇光你提到好重要一点，就系将来会点咧？当疫情真系缓和咗啦，真系或者到零啦，归零啦之后，我希望唔会啦，即系限制咗香港人嘅自由咯。 你头先提到即系法律上面究竟即系游行集会自由有冇需要考虑卫生安全咧？咁我因为见到以前嘅一啲报道咧，都讲到话其实一啲游行嘅申请者嘅法律意见咧系有质疑嘅。不如我哋稍后先再讨论呢个问题啦。咁而另外亦都有啲一啲理由啊，就系警方譬如系之前发出反对通知书嘅一啲理由咧。都系讲到话咧，就系以前啊，民阵举办过嘅游行咧，都出现咧，即系中间啊出现咗一啲嘅暴力嘅场面啦。咁就认为咧，主办单位咧冇办法即系确保到呢个安全系，即系呢个游行可以安全进行。咁所以咧就发出反对通知书噶。咁但系旧年嘅社会风波，一啲嘅武力抗争啊，已经成为事实啦吓。咁系咪即系以后再有人去申请呢个游行嘅时候？都会攞出同样即系旧年嘅情况出嚟，话一定有暴力啦，一定唔准搞啦。咁换言之，以后都适用噶咯。咁系咪都令人担心咧？ 我系法律界人士啦，我始终觉得如果真系有一啲咁嘅争拗嘅话咧，就始终系要俾翻法院去解释嘅。你可以司法复核，上诉委员会决定嘅。 好，我哋电话18723111啊，不如转头再仔细讨论下。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民阵嘅召集人岑子杰啊，岑子杰你好。 你好， 系，不如都讲下啦。今次11游行嘅上诉失败，咁系咪都你预料之内呢？ 我谂香港人都唔寄望我哋依家嘅政权会容许我哋去示威，即系成个疫情，即系最重要系受到限聚令嘅限制。其实喺限聚令底下，根本上就冇可能申请到呢一个不反对通知书。 系。咁變咗其實你認為而家，但事實上咧，即係仍然個疫情係持續啦，仍然係有未明源頭嘅個案噶。咁你認為而家係咪真係適合可以搞到遊行咧？ 嗱，其實即係我哋會做好多唔同嘅措施，去盡量去減低感染。我見唔到喺一個戶外，即係我哋大家一齊移動，唔係一個非常高密度嘅聚集，嗰個危險性會高得過咧。大家翻工喺地鐵站裏邊室內嘅環境，膊頭貼膊頭咁樣搭地鐵。即係如果政府係覺得個疫情係好嚴重嘅，大家即係多人嘅聚集係好危險嘅，你解釋俾我聽點解其實我哋依家啲小學生可以翻學，中學生可以翻學，今日佢哋已經第一日復課噶咯，即係大家試下朝頭早繁忙時間去搭巴士去搭地鐵，即係放工嘅時候去搭巴士去搭地鐵，嗰啲嘅身體接觸嗰啲嘅距離，嗰啲就係室內嘅位置，咁點解嗰啲就唔會引起呢一個嘅感染呢？即係呢個政府係完全係即係。荒謬嘅，即係你話喺個疫情底下，我哋要盡量開始要如常生活，要習慣新常態，我哋又要如常翻工，我哋要如常翻學，但係我哋嘅遊行集會嘅權利卻係不能夠如常，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荒謬嘅。 係，頭先我都引述啦，咁其實港島區嘅。總區警司，港島區嘅總區嘅警司咧，都喺聆訊上面講到話，會唔會可以參考主題公園咁，去到一個預約登記去遊行，可以揾出源頭咁樣？你有咩回應？ 我諗遊行就唔係去公園嗰度玩，去公園玩咧係一個即係享樂嘅遊戲，即係好中性。但係我哋去遊行集會，往往係同依家嘅當權者去講出一個我哋市民嘅意見，而呢啲嘅意見未必係即係我哋嘅政府中意聽。呢、這個似乎佢係要收集一啲意見人士嘅資料，準備未來秋後算帳去打壓。依家去告一啲嘅即係唔同政見嘅人士，政府係唔使本咁樣嘅，即係談。快啲！咁佢系即系讲一啲嘅说话，你唔中意听，你就可以用一条即系超古老嘅法律去告佢。咁呢啲又系咪合理嘅情况咧？我谂呢一个系将我哋香港嘅市民摆喺一个危险嘅地方。 阿岑子杰啊，我想你理解多少少咧？当你向警方申请呢个集会嘅时候咧，你有建议过一啲措施去符合到呢个限聚令嘅？即系譬如距离啊、戴口罩啊等等。其实具体你点样去？去嘗試說服警方 呢？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有說過，尤其是7月1日的時候，大家記住7月1日那段時間，那個感染人數，新增感染人數是零的。那我們那時提出了，其實例如就是人和人之間是隔 1.5 米，我們的行車線是會隔一條是不用的，令到人與人之間是可以保持足夠的距離。那這些的即係措施，其實政府都係唔考慮。我哋甚至乎有即係講過，我哋會呼籲去即係按年齡或者地區去分時段咁樣，大家嚟到我哋嘅遊行嘅即係嘅路線當中去參加呢個遊行。咁即係警方亦都係唔同意。咁佢覺得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你要留低到啲人嘅名。咁如果有啲咩感染嘅時候，佢哋就可以即刻揾到嗰、那個即係感染源頭啦。即係呢個就係佢嘅講法。 嗯，你头先提到话即系隔开一点几米，咁你谂住系点啊？有警察队去帮手维持呢个距离，定系点样？ 我哋系会有警察去维持呢个距离，现场我哋会亦都会不停咁样提示大家系必须要同身边嘅人去隔开一点五米嘅距离 咯。 甚至其实你又点样睇咧？即系有啲人啊喺网上面咧就系发起喺10月1日啊，即系就算你哋嘅游行申请被拒绝之后咧，仍然都发起一啲嘅街头嘅运动啊。咁甚至有啲人明言咧就系话唔会系一个和平嘅一个流力嘅夜晚咁话咁所以咧亦都系因即系警方以此咧就系去估计系嚟紧10月1日咧系有风险啦吓。咁你点样睇呢啲网上嘅运动？ 我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政府去聽民意先至係消滅民怨嘅最佳嘅方法。即係當市民有唔同嘅意見，政府係完全唔聽，甚至乎係倒行逆施，只會令到民意係即係升溫。當我哋市民去和平示威，政府係唔聽意見，只會令到嗰個反抗嘅行動更加激烈。即係我覺得我哋要去。即係針對嘅就係我哋嘅政府，如果係為人民服務，點解佢喺服務嘅時候唔係聽從人民嘅意見？即係呢一個就係 即係依家香港最即係最典型嘅情況。 嗯，咁但係即係始終咧，即係呢啲嘅網上嘅發起啦嚇，咁呢啲你講嘅即係民怨啊，一啲網上嘅運動咧，係即係引起咗警方嘅憂慮啦。咁佢喺上個禮拜五發出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即係亦都已經有講話係啊呢、這個以前有好多嘅暴力示威都喺一啲遊行裡面中間發生啦。咁又或者係一啲你哋申請嘅遊行路線咧，都係有一啲嘅高風險嘅建築物啦等等。咁換言之，其實係咪嚟緊所有申請都仍然有呢個風險存在咧？你點睇咧？ 嗱，我首先去講一講。首先，民陣咧作為一個即係我作為民陣召集人咧，我都係一個普通市民嚟嘅，我冇任何執法嘅公權力。喺過去民陣咧，亦都呼籲嘅大家咧係保持和平咁樣去參與遊行。呢、這個民陣亦都係有做到嘅。你話當一個嘅行動，有人去做出一啲即係升級嘅行為、違法嘅行為，呢、這、一個係咪就係認為唔應該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和平集會呢？似乎個邏輯就係警察作為一個有公權力可以執法嘅，咁多年嚟啲警察知法犯法，喺當即係佢哋當執勤期間犯法嘅事係多不勝數嘅。我記得幾個月前先至係有一啲嘅警務人員喺執勤期間係偷運咗大量嘅毒品走，係夾帶私逃嘅。咁係咪應該就解散警隊呢？ 你呢個指控都係嚴重嘅，我諗都要 嗱，呢個唔係一個指控，呢個係一個邏輯嘅類比。 Okay. 因為一個和平嘅示威裏面有不和平嘅事情發生，所以就唔俾有和平嘅示威法，即係去即係舉辦啦。咁係咪即係一個紀律部隊裏面有違法嘅行為，咁就唔應該存在呢個紀律部隊呢？ 明白嚇。咁嗱，中聯辦咧都發表一啲聲明啦嚇，我諗你都有留意到啦。咁就都講到話有啲別有用心嘅人啦，咁就喺度散佈謠言啦，就策劃咧就嚟緊國慶同中秋期間咧發起非法遊行啊。咁你點樣睇呢個即係中聯辦都為住呢個網上嘅一啲發起去到發出聲明咧？ 即係我覺得任何即係喺一個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情況底下啦。即係中央嘅機構，其實越係唔干預香港咧，其實香港可能嘅管治會更加順暢。其實你會見到，即係香港市民民怨嘅升級，同呢一個即係內地機構咧加強嗰個嘅管治，即係提倡呢個全面管治權咧，其實係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即係我即係希望中聯辦其實即係讓翻香港嘅政府咧，係用翻一直以嚟香港嘅管治方式去管治香港，尊重翻香港嘅一國兩制，尊重翻香港原本嘅三權分立，尊重翻香港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尊重翻我哋嘅人權價值。我覺得咁樣反而令到我哋嘅香港可以回復翻往昔嘅和諧。 嗯，有啲消息就話咧，係嚟緊10月1日咧，咁警方出動咧就係6000警力去到戒備啊！你擔唔擔心10月1日嘅情況？ 其實正如我喺上訴委員會完咗，同埋我之前咧同警方開會之前，我都講過，我對於警方嘅執法咧係非常擔心。最重要嘅原因係因為政府依家警方依家咧，其實係即係無差別地檢控599次。即係例如喺9月6日嗰日啦，佢係可以將一條街街頭街尾兩隊警察夾埋嚟，然之後中間所有人食完飯也好、落完街也好、買完嘢翻屋企嘅人都好啦，全部都票控599G。如果有啲乜嘢唔認同，叫你自己上庭嗰度申辯。即係呢一種係一種即係濫暴濫控嘅一啲嘅情況，呢一個係令我最擔心嘅地方。 好，唔該曬岑志傑啊，多謝你。 好，唔该晒你。 岑子健咧就系民阵嘅召集人嚟噶，咁其实咧，阿陈泽明啊，我哋都有邀请过咧警方咧去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或者系回应我哋呢个今日嘅题目啦。不过咧就警方就冇办法安排到今日嘅访问吓，咁就转头咧我哋继续同讲讲呢个题目啊。我哋电话系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宗教活动有条件恢复在教堂和寺庙等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参与人数不多于处所可容纳人数的50%，除宗教礼仪之外，不可供应食物或者饮品。 當局亦容許多於四人在體育處所內隊制運動，並以該運動項目所需參與人數為上限。新修訂將於本星期五起生效，為期一星期。至於四人限聚令，食肆不多於四人一台，及入座率不能高於五成，以及強制佩戴口罩等要求將會繼續維持。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輸入個案，累計確診病例5079宗。四宗輸入個案的患者分別是兩男兩女，年齡由31至45歲，他們分別由法國、加拿大、印度抵港。19名民主派議員決定留任立法會，包括14名與民調結果捆綁的議員。新任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表示，由於支持及反對留任的受訪者均不過半數，決定作政治判斷留任立法會，希望緊守議會戰線。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決定不再留任，同時退出公民黨及退出政壇，連同早前表明離任的人民力量陳志全以及議會陣線朱海迪，民主派最終有3名議員拒絕留任議員。陳淑莊表示尊重公民黨其餘議員留任的決定，希望休息和讓身體復原，同時陪伴年邁母親，表明日後不會參加任何選舉。對於有人發起11遊行及活動，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警方已作出反對，提醒市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即屬違法。他又說12名港人涉嫌偷越邊境罪在內地被扣留，如果12人被正式逮捕，警方會按機制再通知他們家人。鄧炳強出席油尖旺區議會會議，他會上提到警方早前執法的時候有孕婦跌倒，以及12歲女童被制服的事件，表示兩件事都接到投訴，由投訴警察課跟進。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还有很多车的，龙尾在新山道，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还是需要间封，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相当之长，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的西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宏里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繁忙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星河名居和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蝴蝶谷都还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苏屋村，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塘尾道是挤塞，龙尾排到去 星月居的。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交通繁忙，龙尾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外青沙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青沙管制区，所以现在隧道范围都是实施简封措施的，龙尾就排回出去蝴蝶谷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挤塞，龙尾华都花园丁九桥面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一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正所谓一年容易又中秋，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特别挂住海外的亲友的，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视像一下，一次过能够跟很多亲友一起聊下偈，其实都很温馨的。 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讨论紧嘅咧就系民阵就申请咧喺10月1号咧就系举行游行啦，咁但系遭到警方反对，咁喺寻日咧系上诉咧亦都系失败噶。陈泽铭啊，咁我哋都尝试过邀请警方咧去到接受我哋访问啦，但系佢哋就安排唔到呢个访问。咁其实睇翻警方咧寻日啊吓，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上载咗佢哋一啲反对游行嘅一啲理据噶，咁就讲话咧即系都有经过一啲风险评估啦，就认为咧游行是属于人多聚集的高危活动，亦都有理由相信咧，即系举行呢个活动咧，系会增加活动参与者同埋其他市民咧，系感染呢个嘅新型肺炎嘅风险。咁亦都会对咧所有市民大众嘅生命同健康咧构成重大嘅威胁，去到危害公共安全或影响他人嘅权利。咁咧，所以咧就警方认为有需要为维护公共秩序啦、公共安全同埋系保护他人嘅权利同自由，就根据公安条例咧就反对呢个嘅公众游行。陈泽铭啊，即系我头先都讲到话咧，其实之前咧就民阵都有类似嘅申请啦，都系被反对啦。咁曾经咧都提出过咧啊，其实根据呢个公安条例，头先讲话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同埋保护他人嘅权利同自由，好似冇包呢个公共卫生。其实警方可唔可以透过呢个嘅公安条例去到以疫情为由反对游行嘅咧？啊，你系律师，不如请你讲下啦。 即系讲下个人意见啦。咁我一开始都讲咗啦，其实甚至喺国际公民权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裏面，其實都是容許一個政府去限制遊行自由的。理由可以是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公共衛生的，直情是有提公共衛生的。但是呂宇光你覺得很啱，或者岑子傑之前的講法都是啱的，就是在公安條例裏面其實就沒有一個公共衛生作為一個正式理由的。但是剛才你都講了，其中一個理由是保障他人的權利及自由。咁所以咧，即係警方而家嘅講法，似乎咧就係為咗公共安全啦、公共秩序啦，或者保護其他遊行人士嘅權利。咁所以咧，即係佢正確啲嚟講，佢唔可以純粹用公共衛生呢個四個字去拒絕，但係可以用一個間接嘅方法去禁止你。即係我表面上睇咧，都係合。 都係合法嘅。咁但係都係翻翻嗰句啦，如果任何申請人真係對警方嘅決定有問題嘅咧，除咗向呢個上訴委員會上訴之外咧，都可以司法覆核嘅。 但睇翻報道咧，即係民陣都喺上訴嘅聆訊裏面，究竟就問到啦。啊，咁而家即係疫情都係真係持續啦，大家都知道成為新常態啦。咁究竟疫情之下，咁大家都係想希望有一個上街遊行嘅一個行使翻呢個自由嘅一個權利啫嚇。咁究竟乜疫情之下啦，有咩辦法先可以做到遊行集會咧？你又覺得警方點樣安排可能會好啲咧？ 我諗即係頭先阿十子傑有提過，咁警方我睇過一啲報道都有一啲諗過嘅安排，譬如預先登記啊，好似入公園咁，即係有啲有 quota 啊，所謂嚇有限制。咁我覺得都係具體執行上都係難嘅。咁所以我唔知係咪用同情呢個字係啱啦，不過即係警方呢個做法咧，你唔可以完全話佢冇道理嘅。但我反而着眼點咧，真係喺疫情過後，就係我哋之前阿雷宇光一開始講嘅時候，會唔會真係變咗一個常態咧？我哋以後申請遊行集會係好困難嘅咧？呢個反而我係擔心嘅地方，即係疫情過後，我哋嘅基本遊行權利係唔應該受到影響嘅。 嗯，而另一个理据咧，警方即系我都头先引述啦吓，警方就系话咧系以前啊吓民阵发起嘅游行之中咧，期间都有一啲嘅暴力事件咧系发生咗嘅吓，咁呢个都成为咗既定事实啦。咁刚才我哋访问民阵嘅召集人岑子杰啦，佢都问啦，即系系咪话中间有暴力出现过，就成个游行都唔应该系存在咧？咁变咗可能就咁就可能真系影响到一啲市民叫做上街游行嘅啲权利咯。咁阿陈泽明又觉得应该点样解决？ 我谂嗰、那个合理去分析呢件事咧，即系作为警察咧，就系、是、究竟嗰个所谓个连贯性有几大？系唔系呢个团体举办亲呢？發生之後的暴力事件的機率是非常高的，可能是真的有一定的聯繫性的，又或者 B 個團體去主辦呢，100次裏面100次都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的，那如果放在警察面前，他事實上是要考慮這件事的，這件事的判斷合不合理呢？我不可以作一個判斷，不過我都是回那句，如果任何申請人覺得不合理，司法覆核咯。 嗯，咁又或者只要睇睇而家个社会状况啦，即系可能嚟旧年嘅一啲冲突嘅事件都过咗一啲时间啦，而家系咪仲系有一个咁大嘅，即系你所讲嘅连贯性，系咪一有游行就有暴力事件出现咧？咁呢个都系要去分析去评估啊。 冇错，即系我今年举办完有暴力事件，十年后再举办。咁仍然唔得咩？係咪？咁所以嗰個關聯性有幾大咧？其實警察其實係應該解俾市民聽嘅。我哋成日都強調係透明度高啊嘛，即係你解釋俾申請人聽，其實我嘅標準喺邊度咧？其實會幫到件事即係較為合理啲去分析嘅，即係唔需要一方面覺得猜度正究竟警察係咪有其他嘅用意咧？就冇需要咯，我覺得。 我系电话1872311，都不如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有吴先生喺电话旁边，吴生你好， 你好啊， 吓，请讲。 你好啊，听唔听到我讲啊？ 系听到啊，请讲啊。 听到啦，咁我其实我关于阿岑子健嗰个咁嘅讲法咧，头先又是佢咧系 raise out 咗一个 question 出嚟，就话点解政府点解差人话否决佢哋去游行啊？各方面嘅嘢，佢用咗一个翻工嘅例子，或者系小学生嘅翻学嘅例子，各方面，我觉得呢个情况唔系 appropriate 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要翻工，要搵食啊嘛，呢个系必然嘅，要必须嘅要做嘅嘢。如果唔系我哋冇，我哋个个都唔翻工，个个都唔剩，咁个经济点样会好咧？吓，大家要留意呢个问题咯。而另外一个角度睇啦，点解个警察嗰方面系唔去赞成佢哋喺呢个情况之下去做一个游行咧？其实呢个系冇迫切性嘅一个游行，而家游行唔系话唔俾你去游行，而系游行有机会真系聚集咗好多人，而有啲人咧可能喺呢个游行之中咧系会系有比较上好偏激嘅，或者各方面系增加咗一啲想去佢本身可能有一啲游行嘅人咧，佢唔系真系想搞事嘅，但系佢系增加咗嗰个俾人搞事嘅机会。而家差警方嗰方面就系压止呢样嘢，唔好俾佢因为有借势令到佢哋想。呢、这個成個社會上已經可充滿咗一個暴力啊！咁希望佢哋能夠喺一個適當嘅時間係壓止呢一啲嘢，而 而令到唔好再喺呢一個疫情，大家經濟上各方面嘅嘢，亦都係未一個唔係一個急切性而去做。 OK， 好多謝曬吳先生。陳澤銘啊，頭先吳先生提出一啲概念就係、是。即呢個遊行究竟有冇迫切性，又或者有冇必要性，咁佢認為呢就唔能夠同呢就係即返工返學去比較，因為佢認為嗰啲有必要性。咁但係可能甚至叫做會同你拗啦，就係、是、我都覺得遊行集會呢個權利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好重要，甚至可能係覺得即係香港一個其中一個核心價值添。咁點平衡咧？ 非常準確啊，陸宇哥，即係一個非常之主觀嘅一個判斷嚟嘅，即係有啲人。有啲人覺得食飯係最重要嘅，但係有啲人寧死不屈嘅，即係我出嚟要宣示我個表態係最重要嘅。而好多申請遊行嘅團體亦都講咗，時間性係好重要嘅，即係我一定要喺今日做嘅，係有我嘅原因嘅。 嗯，聽多位聽眾啊，有何先生喺度，何先生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人，係係，正話陳子健講話咩搭車又得點樣，遊行點解唔得？讲真啦，我都系翻工，搭车系迫于无奈，因为我要翻工啊嘛。游行可唔可以等个疫情，等呢、這个香港平静落嚟，大家再倾咧？搞到个个礼拜一有咩起日子啊，出嚟捣乱啊，大家你争我炒，系解决到方法咩？啱啱先？大家坐低，边个对边个错？日后自有分晓，大家静落嚟先，系咪先？静、都未有机会静落嚟，你话边个啱啊？ 好啊，多谢晒何生啊！咁就何生认为，即系而家应该大家坐低倾啦。咁但系、即系老实讲，而家个社会气氛系咪有真系有坐低倾嘅空间呢？ 我谂即系其实我有某程度上其实都同意啱啱你呢位听众讲嘅，其实经过咗十几个月香港翻天覆地嘅改变啦，我都几想休养生息嘅，即系其实我都想唞一唞嘅，咁系某部分人嘅意见啦，咁政府如果可以与民休息，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啦。 咁我哋都睇睇嚟紧个社会点样发展落去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讲一讲咧关于疫情相关嘅话题啊。 讲起厕所，好多人觉得臭气熏天，唔多想讲。不过有国家竟然当佢神咁拜，甚至将厕所变成旅游景点、电子游戏同酷实老婆嘅法宝，就连盖茨对厕所都好有兴趣。 微软创办人标基，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历史234，同你讲下厕所的演变。 桂林山水甲天下， 咦，咁黄桂林呢？ 黄桂林口才就梗係甲天下啦。 阿行阿勤，你哋过奖啦。 其实呢，我哋都係想你过我哋几招咁啫。 你知啦，桂林哥，我哋得口水冇口才㗎嘛。 好啊，咁听朝开心日报见啦。 唔係啊，係想请你上嚟手下留情啊。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啊。 冇问题，又得啫。 嗱，呢啲咪口才咯。 我第一次認識歐陽德芬就是因為他參加比賽，他是第一個出場的，我已經覺得他一定有獎了。那晚 他們經得起考驗。 Kitty 這個真的真的有封信在這裡，我要跟你分手了，好多謝你這麼多年的照顧。 他們是天生一對，歐陽德芬、蔡立儀、 可能他幫我斟水給我喝，我竟然不懂說唔該，我發覺喂，現在才更加要說唔該啊。說多些不要說老土，我愛你。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日评论员陈泽铭喺度。陈泽铭啊，睇翻咧即系今日嗰个嘅确诊数字啦吓，咁本港新增4宗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啦，都系输入个案嚟嘅吓，咁所以咧今日都冇呢个疫情嘅记者会啦。不过咧就系要留意嘅系咧，就系有一个初步确诊都几值得关注，咁就系嚟自咧就系呢个嘅据悉啊，就系病人系元朗护老院嘅院友。 嚟嘅，系咁佢咧就喺博爱医院嗰度咧就系确诊嘅。咁大家都好关注咧，即系啲又出现一啲护老院嘅个案啦吓、嗯嗯，因为都睇翻呢个第三波嘅疫情啦吓。咁总共咧就有14间嘅安老院咧系出现过疫情啦，有过百个院友咧确诊，有29人咧不幸逝世啦吓。咁、嗯、所以大家都好担心啊，即系一听到又有呢个护老院嘅院友咧初步确诊咧，咁究竟应该点样算咧吓？咁嚟紧10月1号啦，中秋啦吓，国庆咧嘅假期啦，咁其实咧佢哋已经好耐咧冇亲人探访啦，咁但系再有一啲初步确诊嘅时候，会唔会都令到即系探访嗰个嘅安排啊，但系冇办法如期进行咧吓？ 这个真系一个两难嘅问题。我好记得早几个月我睇过一份报道，关于美国嗰个疫情，美国个情况咧就系佢嘅死者里边咧。接近40%嘅死者咧，都係喺安老院有關嘅，咁所以係非常之驚人嘅，即係100个人裏邊有接近40个人係安老院嘅死者，咁所以呢個係香港未去到咁嚴重嘅地方，但係我係好擔心嘅。我一聽每一次聽到安老院社又有確診或者疑似嘅問題嘅時候，就擔心噶啦。但係又要平衡啦，即係。呢啲老人家去到中秋節，你都唔俾佢去見一見探望下佢嘅，係一個好唔人道嘅行為啊！點樣平衡呢？我都冇一個好簡單嘅答案。咁我睇到有啲報道咧，就係、是、醫學界嘅專業咧，就列舉咗一系列嘅措施，點可以去幫助到減低嗰個傳染嘅風險嘅。咁或者聽啲專家俾多啲意見我哋啦。但係係兩難嘅，我個人覺得。 咁啊，即係呢一波嘅疫情咧，都出現好多嘅護老院嘅感染個案啦，嚇、嗯。咁所以都大家都可以再去睇翻咧，究竟一啲香港嘅護老院。院舍究竟有啲咩问题啦？可能系都系讲咗好耐噶啦吓，即系一啲嘅挤迫嘅情况啦，吓人手唔够啦吓，咁令到咧就系呢啲嘅疫情咧，好容易喺安老院舍之间咧去到传染开去啦。咁、究竟嚟紧有冇啲咩嘅方法可以解决，可以令到咧即系呢啲嘅安老院舍可以真系宽松啲啊，多啲嘅人手啊，减低个感染风险咧，都系咧我谂业界咧系需要去处理嘅啲问题。我哋电话旁边咧就系请嚟安老服务协会嘅委员啊，李辉喺度。李辉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都睇报道咧，就系你话你自己嘅一啲旗下嘅院舍咧，都系本身打算咧，就系嚟紧中秋国庆嘅小长假咧，都系做一啲嘅有限度嘅预约探访啊。但系今日咧就见到有护老院嘅初步确诊啦，会唔会都打乱你哋计划啊？ 冇错啊，因为都叫做晴天霹雳啊，疫情速递一出，仲要系护老院舍嘅一个长者系中招，咁我哋系从事呢个行业嘅，亦都系属于一个高危嘅行业。本来期待咗都有几个月啦，咁好多屋企人都话中秋系一个团圆嘅日子。近期嘅疫情都緩和啦，可唔可以俾我上嚟見下我啲爸爸媽媽啊？可以即係同佢哋一齊團圓啦咁。咁其實呢個意願咧就都唔係一種苛求啊。但係問題而家疫情一出之後咧，就我哋唔敢即係即刻煞停啊。即係我哋即刻煞停嘅原因咧，就係覺得哇！呢、这、一個院舍再有一個，即係因為第三波疫情咧，最先都係由一間院舍嘅老人家開始，咁繼而咧發展到成10几间院舍，其中有7间係私營院舍嚟嘅。咁我哋都即係有一個即係警惕性啦。咁即時我哋嘅專業人士啦、護士啦。同埋 CDOT 佢哋都開會都覺得，哇！呢、这個風險都頗高喎、哦，係咪即係我哋已經係守咗咁耐，有成3个月嘅時間，咁而家又再發生有院舍嘅個案呢，我哋係咪再睇定啲啊？呢、这個風險呢，即係大家都唔夠膽，即係去咩啊？因為院舍嘅長者嘅體弱程度呢，如果一旦是有中招的個案呢，那個傳播率啊，還有他們的死亡率真的很高、啊、所以我們都即刻煞停啦。 是，即是都決定了是煞停這個預約探訪的計劃啦。 是啊，决定了即是其实都很无奈同埋是失望。咁啊，希望屋企人都谅解同埋理解啦。 咁都知唔知道啲家属啊，以至院友啊，佢哋心情如何啊？ 佢哋即係觉得等咗咁耐，等咗又等，终于希望疫情有所缓和，咁仲要係大时大节能够见一见屋企人咁样，即係都好开心好期待。而家期待变成係一个失望，咁呢个我哋都感觉到好似有少少对佢一种亏欠咁。 李辉啊，我留意到有啲报道呢，就原本你刹停之前呢就会采取一个所谓定时定点定人嘅方法，作为一个有限度嘅探访。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其实咩叫定时定点定人？ 是啊，冇错，因为我哋喺父亲节嘅时候呢，其实都做过一次嘅定时定点定人嗰、那个安排嘅，咁觉得都 OK， 程序各方面都几妥当，屋企人亦都满意嘅。咁所以呢就仿效返上次，就希望佢哋第一就要先预约，预约咗之后呢就由我哋统一去安排。咁定点呢，我哋就係喺院舍当然唔可以入到老人家佢住宿嘅地方啦，喺饭厅啊、大堂啊，或者一啲小组活动室啊，咁就即係隔开每一位，即係每一台嘅家人。咁而且呢，我哋即係定人呢就係、是、一个老友记最多係两个家人上嚟咁样。咁定时呢就希望佢哋喺半个钟头里面呢，或者是九个字就要换下一份啦，因为我哋都要消毒完之后先再令到另外一个家人可以上嚟探访咁 啦。李辉啊，其实有冇都咨询返政府同埋专家嘅啲意见呢，係咪真係要等到零确诊啊先至开放返探访呢？因为即係始终都大家预料到可能疫情都成为一个新常态啦。咁係咪真係要等到零确诊先至可以开放返探访呢？有冇得一啲措施安全嘅情况之下可以容许探访呢？ 本来呢一次嘅因素安排呢，我哋觉得只要我哋做足一个防御嘅措施，嚟探访嘅人佢14日之内有冇去过其他地方，有冇接触过一啲核酸阳性嘅个案，即係做曬呢啲電話嘅諮詢，咁但係咧，由始至終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到呢一刻咧都冇話安老院舍可以因出探訪，咁我哋只不過咧係機構屬下咧希望滿足到嗰啲屋企人嘅願望，咁自己作咗一個風險嘅評估，作一個即係因出嘅安排。咁但係即係好不幸啦，今日有突然之間有一宗咁樣，無論你定時定點定人啊，我哋都唔夠膽再去即係喺中秋節嘅時候開放探訪咯。 OK， 咁有咩嘅取代嘅一啲方法啊？係咪都係繼續用翻視像通話定點樣？ 視像通話啦，每好多時都係透過社工啊，或者啲活動助理啊。即係每一日就發啲相俾佢睇下佢而家個屋企人嘅情況啊、面容啊，咁即係起碼令到佢哋冇咁牽掛，都有一啲即係雖然係觸摸唔到，都可以透過圖像去了解到佢目前嘅情況、面容啊各方面咁咯。 中秋會唔會舉辦特別啲咩嘅活動，都讓啲院友雖然就冇得同屋企人去到即係見面啦，親身見面啦，咁但係都可能有啲嘢咧去到讓啲院友即係可以過一個好嘅中秋啊。 當然有嘅，因為咧月餅就少不了啦。咁每一年中秋就算唔係疫情咧，我哋都會有啲中秋嘅聯歡會啊，猜下燈謎啊，抽下獎啊咁。令到佢哋都感受到中秋嗰种即系节日嘅欢乐啦。 但系得翻员工去到举办啲活动啦，系嘛？ 系啊， 够唔够人手啊？ 人手咧，嗱，讲真咧，大时大节咧，都系比较多人希望能够休息嘅。咁但系我哋都能够确保到咧，多啲嘅员工翻嚟。 即系少陪自己屋企人，多陪院舍嘅长者。 好啊，唔该晒李辉，多谢你吓。咁就李辉就系安老服务协会嘅委员啦。陈泽铭应该点样去关心院舍里面嘅老人家？ 老人家要关心。家人要關心，其實院舍嘅職員，我其實都有個責任去保護佢哋嘅。 不過節目時間咧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講呢個話題啦，拜拜。